让古典融入现代，让音乐融入生活。古典也流行，也流行。 竹间飘逸的纱裙，梦幻的场景，这一切都可以在德里布的这首芭蕾舞剧的音乐《格贝利亚圆舞曲》当中体现出来。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，我是古月，今天我为你带来的是一组优雅的芭蕾舞曲。芭蕾是优雅而轻盈的舞蹈，它也是一种综合的艺术，结合了音乐、舞蹈、舞台灯光、服装等多方面的艺术形式。而说到芭蕾舞音乐的发展，我觉得首先要听的就是德里布的《格佩利亚》。法国作曲家德里布被称为古典芭蕾音乐之父，从他创作的这部舞剧《格佩利亚》以来，音乐在芭蕾艺术中的作用显得日益重要了。十九世纪以来，许多伟大的音乐家应邀为芭蕾舞剧创作音乐。刚才呢，我们一直听到的是《格佩利亚》当中一段非常优美的圆舞曲，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《格佩利亚》当中的马祖卡。

关注一下天气，受到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，夜间天空云量将逐渐增多，白天则慢慢转成阴天。但是由于空中水汽供应不足，本市依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雪天气，只有山区可能有零星的雪花飘落，对大家的出行不会带来明显影响。不过夜间到白天，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霾，请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晴转多云，南部有轻度霾，偏北风二三级，最低气温-5°C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白天多云转阴，山区有零星小雪，南部有轻度到中度霾，北转东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2°C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感冒了不可轻视，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，治疗头疼、发热、流鼻涕。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。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气温是-5°C到2°C，川阴气象指数是1，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就是你午后的那抹彩虹，永远是那样新鲜的、绚丽的、动人的。我是古韵，2017年古典流行播出的时间依然是在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，重播时间凌晨3点到4点，让我们相遇吧。古典也流行，